精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我知道我不是普通的10岁小孩，因为我动过27次手术，这样我才能呼吸，看见东西，不靠助听器听见声音。这是奇迹男孩奥吉的故事。2018年1月19日，美国家庭剧情电影《奇迹男孩》在我国公映。这部获得高口碑和高评分的电影由斯蒂芬·卓伯斯基执导，茱莉亚·罗伯茨、欧文·威尔逊、雅各布·特瑞布雷等联合主演。影片获得了2018年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化妆发型设计的提名，在中国一共获得了1.92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您是否看过这部好评如潮的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家庭剧情片《奇迹男孩》。这部影片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奇迹》，它讲述了一个温暖千家万户的成长故事。执导过《壁花少年》的导演斯蒂芬·卓伯斯基说，3年前第一次读到《奇迹男孩》的原著小说，就产生了把它搬上银幕的念头。而作者帕拉西奥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和孩子们外出，停下来买冰激凌时，发现排在前面的一个小女孩是脸部缺陷患者。他3岁的儿子看到女孩的脸之后立刻哭了起来。为了避免孩子尖叫伤害到小女孩及其家人，帕拉西奥立刻匆忙带着孩子离开。事后他很自责，当时不应该那样离开，应该带着孩子和小女孩说说话，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他也开始思考，这个小女孩及她的家人每天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事故呢？就在那天晚上，他注意到了收音机中播放的娜塔莉·莫森特的歌曲《奇迹》。尽管以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这首歌的歌词触动了他。医生从遥远的城市来看我，他们站在我床边，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他们说我一定是上帝亲自创造的奇迹，迄今为止他们不能提供任何解释。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听到这首歌，给了帕拉西奥灵感。就在那个晚上，帕拉西奥开始动笔写《奇迹男孩》。写作这本书期间，他白天上班，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下之后，他半夜起来写2个小时，然后再躺下。夜里很美好，很安静，每个人都睡着了。这么做听起来好像很难，但说真的，这个故事深深地在我心里，让我迫不及待地要将它写出来。天生脸部畸形的奥吉凭借勇气、善良、聪明，影响激励身边的很多人，并且收获了友谊、尊重和爱，最终成长为大家心目中不可思议的奇迹。 有媒体评价《奇迹男孩》是一部罕见的影片，跌宕起伏而又轻松诙谐，适合全家人观看。而电影背后那个关于勇敢、善良、友谊、爱与宽容的故事，或许是最适合全家人共同阅读的一本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奇迹男孩》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影片从有着天生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奥吉的旁白开始，他从小由母亲在家里教导，五年级时他终于有机会进入普通的学校学习。奥吉的心中非常忐忑不安。 我知道自己不是普通的十岁小孩，其实我做的事都很普通，吃冰激凌，骑自行车，我的运动神经也很发达。对，我是指打游戏的时候，我最喜欢《我的世界》、科学，还有过万圣节。我还喜欢和爸爸进行光剑决斗，和他一起看《星球大战》的电影，把姐姐烦得要命。我的梦想是去太空冒险，和其他的小孩也差不多，只是我做事的样子和普通小孩不一样，我连出生时都不一样。我出生后做了27次手术，为了让我能够呼吸、恢复视力、帮我摆脱助听器，还包括让我变得好看一点，但我的样子还是无法变成普通人那样。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像普通孩子那样，普通孩子不会把其他孩子从儿童乐园吓跑，普通孩子不会到哪儿都被人盯着看。不过你想看的话也无所谓，我的名字是奥吉·普尔曼，下礼拜我就要上五年级了。我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学校上过学，所以我现在整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 就这样，奥吉在母亲伊莎贝尔的陪伴下来见小学校长图什曼先生。 普尔曼太太，我们又见面了。你是奥吉对吧？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图什曼。想笑就笑吧，图什曼我有好多外号，臭臭、胡屎宽、屎壳郎、臭臭先生。每年春天我们会举办科学竞赛，你的家庭教师告诉过我你有得第一的实力。 听到了吗奥吉？ 在毕业之前各班会组织活动去宾夕法尼亚的自然保护区旅行，这是每个学年当中最棒的活动，我保证。哦，太好了，他们到了。 对不起， 为了让奥吉对学校有所了解，他特意安排了杰克、朱利安、夏洛特三名同学带着奥吉参观学校。每个不得不与奥吉面对面的孩子都会把视线从他的脸上转开，而奥吉已经习惯了低着头不与他们直视。正式开学的日子到了，奥吉带着宇航员头盔在一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学校大门口。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从这儿就不让爸爸进了，而且和爸妈走在一起显得你不够酷。 可你很酷啊。 这我当然知道，不过严格说来 很多爸爸都不怎么样， 头盔也得摘了。哎，两件事。第一，每节课只举一次手，不管你知道多少答案，除了科学课来个威震八方的。 收到。 第二，你会感到很孤独，奥吉，但我们都在。 稍等， 我们摘了好吗？ 摘了吧，这是万圣节戴的。预备，头盔升空。 就这样，父亲内特亲手为他摘下了头盔。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奥吉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反身跑回来，紧紧地抱住了爸爸。 好好上课。 再见。 奥吉在所有孩子的目光下低着头走进了教室。在学校的第一天并不好过， 除了科学课上，奥吉的知识面让老师刮目相看，其他时候同学都不怎么友好。同学们在课堂里对他避而远之，体育课上又故意朝他丢球。放学时，朱莉安还不忘带着一帮小伙伴对奥吉留的小辫大加嘲弄。奥吉低着头走到校门口，迫不及待地从母亲手里抢过头盔戴在头上，直到回到家坐在饭桌前都不肯摘下来。妈妈和爸爸和他聊了几句，奥吉竟然扣上面罩大发脾气，连饭也不吃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妈妈伊莎贝尔感觉事情不妙，连忙追了进来。 奥吉，你这样跑掉是不对的。嘿，过来，我们谈谈。 先坐下， 把它摘下来好吗？ 奥吉摘下头盔，早已泪流满面。 我很抱歉。 没关系，一定会没事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丑？ 你一点也不丑，奥吉。 你是我妈，所以你必须这么说。 哦，我是你妈妈，所以说了不算吗？ 是的。 正因为我是你妈妈，说话才最算数，因为我最了解你。你不丑，奥吉。 所有那些想认识你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因为我长得不一样。我假装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 我明白，奥吉。 长相有影响一辈子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挺好。 你看我，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同的印记。 你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长了这条皱纹；你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我长了这些皱纹。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的方向，而这张地图呢，标志着我们去过的地方。它绝对不是丑陋的。 那你的白头发呢？ 估计是被你爸气出来的。 奥吉笑着扑到了妈妈怀里。这时爸爸内特也走了进来。 哦，你看我们把他招来了吧。 你今天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过得非常非常好。 很快奥吉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同时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杰克。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多，两个人的友谊日渐加深，几乎是无所不谈。可这样的友谊却在奥吉最喜欢的节日当天戛然而止。 我觉得万圣节才是全世界最棒的节日。 我能戴着怪物面具真是太棒了。我一般都低着头走路， 不让人看见，但是在万圣节我可以抬头挺胸的走路。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真是太酷了。特别是别人平时不愿意碰我，觉得我有传染病。欧耶，主巴卡，来击个掌，金牌就在此。 这一天，奥吉换上了鬼脸服装，一蹦一跳地来到学校。当奥吉走进教室时，好朋友杰克正在和别的同学说笑。 也真像他。 是这块吧？ 没错。 我说他总让我想起风干的骷髅头，懂吗？ 还有半兽人。如果我长他那样， 我肯定每天戴着面罩上学。 如果我长那样，肯定早自杀了。 那你为什么老和他在一起？杰克。 是啊，不知道，托什曼让我对他好一点，可他现在像胶皮糖一样粘上我了，真是太惨了。 当奥吉终于弄明白同学们口中的他指的就是自己时，他感觉到深深的刺痛。他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教室，回到家。奥吉躺在床上不肯走出卧室，一直深爱他的姐姐薇娅走了进来。 来吧，准备好，万圣节游行要开始了。 你不会敲门吗？给我出去。 妈妈说你不肯告诉她，是有人说什么了吗？ 他们什么时候不说了？ 那就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今天你把妈妈抢走了，所以跟我有关系。 我 听到杰克威尔在背后说我坏话。他说要是长成我这样，他宁可自杀。 杰克威尔，他不是挺好的吗？ 一个好的都没有。我一开始就不该去上学。 可你喜欢上学呀。 我知道的。 我讨厌学校，好吗？讨厌。 奥吉，很抱歉，但你不是唯一日子不好过的人。 不好过？你会被人躲着走吗？有人不小心碰到你，他们会说病菌来了吗？ 不会。 我只有杰克威尔了，所以请不要拿你和我做比较，好吗？ 好的。嘿，你注意到米兰达最近没来我们家了吗？ 怎么了？ 没有吧？我就知道。 对，他暑假去参加夏令营了，现在他不喜欢我了。 为什么？ 上学 就是这么糟糕，人也是会变的。如果你想当普通的小孩，奥吉，这就是规则。所以我们去要糖果吧，好吗？ 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了。 是真的吗？ 是的。所以走吧，我把拿到的糖都给你。 姐姐的爱是无私的，可杰克也是个好孩子。他不仅是学校的奖学金获得者，因为他的弟弟曾在冰激凌店被奥吉吓哭，所以妈妈特别鼓励杰克要关心奥吉，而杰克也在和奥吉的交往中真心想和奥吉成为朋友。杰克开始弥补自己的过失，科学竞赛项目组队时，他拒绝了富家子弟朱莉安的邀请，坚决要和奥吉一组。最终奥吉和杰克二人尽释前嫌，一起完成了科学课项目，并且获得表彰。学期的活动还有去野外露营，在山水之间同学们尽情玩耍，奥吉融入其中，体验着奢望已久的普通孩子的生活。可是他遭遇到来自高年级同学的欺凌，为了保护奥吉，杰克被推倒在地，奥吉勇敢地挡在杰克身前。过去曾嘲笑过奥吉的男同学们此刻也联合起来，打倒了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生。看到有那么多朋友帮助，奥吉激动不已。终于到了奥吉的毕业典礼，这天一大早，奥吉的父亲在帮儿子穿上了帅气的礼服。 真是帅呆了。 谢了，老爸。 我是说我自己。你也非常帅。我们普尔曼家的男人今天可是万人迷。你成长了不少啊。 是啊。 奥吉，你能坚持下来真的是太棒了。 你本来觉得我不行吧？ 当然不是了。好吧，没错，别忘了你一开始在大家面前还要戴那个宇航员头盔呢。 那个头盔挺好的，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在我办公室呢。 什么？爸爸，那是我的礼物，你不能把它藏起来。 对奥吉千万别生气，你得理解，你一整天都不愿摘。 我都看不到你的脸了，我想看到你的脸。 虽然你不是很喜欢他，但我喜欢，这是我儿子的脸，我想看他的脸。你能原谅我吗？ 不能。能。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那可不行，他会杀了我的。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他拿回来。 不用了。 父子俩相视而笑，拥抱在一起。奥吉不知不觉在学校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时间，这对以前要戴着头盔才肯出门的孩子来说非常不容易。典礼上全家人都来了，校长托士曼先生郑重地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学们，毕业生们，我们最后要颁发亨利沃德比克奖章，将它授予一位表现突出、以身作则的学生。一般来说，他是奖励乐于助人、服务他人行为的。但是我读到了一段比彻的文字，让我想到了乐于助人有很多种形式。 他写道，伟大并非在于力量的强大，而是正确使用自己的力量。所有伟大的人，无论男女，都是以其自身的魅力带给周围人无穷的力量。那我就废话少说，今年我将非常自豪地把亨利·沃德·比特奖章颁发给一位默默激励了很多同学的学生。下面奥古斯特·普尔曼同学，请你上台接受这枚奖章。 这时台下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为这个奇迹男孩献上自己最热烈的掌声。 螃蟹是最棒的。 螃蟹太棒了， 真棒。 当我走上台的时候，我都要飘起来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会得到奖章，我又没有炸掉死星，只是和其他学生一样度过了五年级而已。 祝贺你， 带上吧，这是你应得的。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吧。也许真相是我没有那么普通。如果我们了解别人的想法，就会知道没有人是普通的，每个人都值得大家站起来为他鼓掌一次，包括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姐姐，因为她永远支持我。 我爸爸，因为他总逗我们笑。 特别是我妈妈，她从不放弃任何事情，特别是我。就像布朗老师分享的最后一句真言，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与人生苦战。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他人，你只需要用心去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奇迹男孩》。和感人的电影故事相比，影片的幕后花絮也不乏温馨时刻。原著作者帕拉西奥有一次到拍摄现场探班，恰逢当天拍摄校长发表讲话的戏份，导演斯蒂芬就安排帕拉西奥坐在台下，还偷偷修改了演讲词，把帕拉西奥请到了台上。对于电影的呈现，帕拉西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导演和演员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小说里的各种情感。他说，对我来说，能得到原著作者的肯定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到奇迹男孩的几位主演，相信中国观众们都不会太陌生。因为亲和力十足的微笑而被粉丝们笑称为大嘴猪的茱莉亚·罗伯茨，早年间主演的诺丁山和永不妥协以不同方式感染了观众。影片中父亲的扮演者欧文·威尔逊在十一罗汉系列中的表演更是成为一众男星当中最闪亮的一个。而欧文无疑是以声音在《赛车总动员》当中现身，还是在《博物馆奇妙夜》中的迷你牛仔形象，都是观众早已再熟悉不过的。虽然饰演奥吉爸爸妈妈的演员都是大明星，但是小男主的扮演者雅各布·特瑞布雷却一点没有被盖过风头。他曾经主演了那部让布利·拉尔森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2015版的《房间》，而人小鬼大的雅各布在《奇迹男孩》中再次让人们见识到了真正的童星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靠买通稿上热搜，不靠花边的新闻和无聊的八卦，他是演戏，真心懂戏，他才是奇迹男孩的最大看点。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奇迹男孩》的插曲，由娜塔莉·莫森特演唱的《奇迹》。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撰稿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Doctors have come from distant cities just to see me. Stand over my bed, disbelieving what they're seeing. They say I must be one of the wonders.My confessions, they reach into my head to steal the glory of my story. They say 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十一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